十八般武艺，都是综艺。十八般武艺， 是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？是我又在让继续给他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不管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们来源源不绝，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忘记的被黑板忘掉，是就在群靠交响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别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，聪明的十八般武艺，就是不二主义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十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想抱你的满怀，无论

Thank you.

去爬，我将贴身藏起苏马，抛开所有的牵挂。 却与众不同，好像。 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，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中不同、哦、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 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 好人就有好梦，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却与众不同、哦、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 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 好人就有好梦，好人就有好梦， 当作是理由，假装是